好啦，翻嚟啦，咁我哋开始讲下啊，其实呢个系咪我哋要一齐讲会好啲咧？就系、是、呢个 X-File 嘅最新嗰集同埋 Miu 啊，因为即系，即系 Miu 咧，我哋等咗好耐啦，即系呢个 Moon 啊，同埋呢个系咯 Source Code 导演咁，我系谂 都有啲期望啊， 系咯，即系其实又系同上次套啊灭境一样咁，又系好大期望。但系咁讲啊，灭境我啫，暂时得我睇啊，我觉得慢啲啊，啲、气氛同埋就唔系话真系好娱乐性。咁但系其实喺外国咧，其实都系有班迷友咧，都好有兴趣嘅，因为我见到佢有个导演啊，走咗去嗰个 Google 一个嘅。即係個 talk 嗰度咧，咁啊真係現場真係觀眾嘅喎，咁佢哋都問咗好多即係套戲嘅問題啊，咁啊咁嘅，咁佢哋都好好好睇嘅喎，佢哋覺得出戲都係啊，佢哋唔覺得悶嘅，OK， 同埋佢哋咧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解釋嘅，即係對嗰、那個即係嗰個現象啊，即係佢有唔同嘅解讀嘅，係啊，係啦，咁啊。似乎佢哋就幾 enjoy 啦，係啦，咁同埋其實個評價又真係又唔知點解都唔低嘅喎，係啦。系咯，明明都唔敢上畫呢套嘢咯。咁 ，OK， 咁睇下點 ，OK， 咁呢個真係睇下遲下會唔會即係大家睇完啊，即係會唔會等到三月，定會唔會之中間已經有得睇啊？咁大家睇咗再等大家嘅，即係睇下香港嗰朋友覺得點啦。係 啊，點先？ 係啦，咁但係喵咧，就似乎唔少香港嘅朋友睇咗咧，就都覺得唔得啊，即係覺得好真係好悶啊，真係係咯。 都可以话都个个都冇乜好评过，其实呢套 系啦，咁点解咧？咁我就觉得佢即系首先就因为佢其实个故事就根本冇需要发生喺未来世界，其实只系一个好普通嘅一个总之个男主角就想揾翻个失踪咗嘅女朋友，咁样开始，咁结果就发现原来就简单讲啊，就系、俾个前夫杀咗，咁因为大家争个女嘅抚养权就系咁嘅啫。咦， 就系得咁嘅啫。 呢个故事发生喺现代又得，发生喺古装都仲可，系啦，甚至发生喺包公奇案亦得， 系啦， 系嘛？即系有个妇人就失踪咁吓，跟住又发现俾个原来系俾个俾个夫婿就休弃咁系嘛？就咪咁休咗咁系嘛？咁 休咗， 用呢啲词语讲先。 要打翻个仔翻嚟， 系啦。总之仔或女咁啊，即系吓咁。咁竟然即係就殺咗佢，咁可能你加返製成烏盤啊，都仲即係仲有返啲劇情係咪烏盤記啊，係啦，如果都冇咁就搞一大輪，最多係剪超飛嚟飛去加返呢啲場面，咁但係其實呢件案都係一件好普通嘅輪上即係事件啫，係咪即係咩時代都發生得，咁只不過佢呢度就唔知點解就擺咗喺即係未來 世界，佢話係同 Moon 係同一個世界觀。 但我就覺得我就覺得似係同呢個Blade Runner 同一個世界觀多啲啊，啲飛車啊，同嗰啲景色係啊，我都唔覺得 Moon 個世界係咁嘅，係啊。 佢唯一連接嘅就係、是個男主角食早餐嗰時睇電視，就係、是、 佢冇睇，係個係嗰、那個係嗰間茶餐廳後邊個電視播緊，佢背住 嘅， 係啦。 佢衰到連睇都冇睇，係啊。 我想俾你睇翻咧，原來嗰個電視播緊嗰段新聞咧，就係、是、審訊緊官嗰個男主角。係。原來成個法院咧都係佢嚟嘅，其實係。 即係佢嘅空嘅人，係。 全部都係空曬坐曬喺度嘅，係啦。 即係阿 Sam Rock 嚟啊嘛，嗰個演員好似叫做。係 啦，唯一共同世界觀就係喺呢度講翻出嚟啦。 係，我唔知點共同法啦，真係。 點解要咁樣共同法就真 係？即係佢個電視甚至乎播緊IQ 博士或者叮当都冇乜分别嘅，即係你喜欢啊，即係所以我都怀疑係咪等于係同嗰个世界，咁你播电视啫。会唔会其实嗰个係一个戏中戏，係一套佢嘅古仔里面有一套电视劇呢，就係嗰个劇叫 Moon 呢，即係都会係咁呢，都得㗎。 你都解释嗱，因为X-File佢都播无敌金刚啦，今集。咁你唔会话佢系无敌金刚个世界观噶嘛？ 哦，咁佢无敌金刚个主题曲啊嘛，所以好明显佢系个 戏嚟嘅，一个剧嚟。咁呢度佢唔系国主题曲，诶，所以唔知唔敢讲。 佢话系新闻，佢话系新闻系啦。 佢话系新闻，但新闻可能系戏中戏嚟噶嘛？ 系啊，可能套戏里面嘅新闻嚟噶。 系啊，你可能影嗰个剧，咁佢都系播紧新闻噶，唔通你话佢系新嘅咩？佢做乜电视咁啱播紧嗰个剧做新闻啫？ 咁我当你系啦，咁啊唯一共通点 系？系冇错啦，冇关系。 系。 佢个世界观我真系完全感觉唔到，因为佢冇空人噶，佢呢个故事入边。 是啊，他没有提及这件事啦。 冇啊，是啊，亦都没有讲过什么东西 Helium 3, 因为其实 Helium 3就是他官入面他们他月球掘什么东西就是 Helium 3嘛。 是。 是啊，第二天发电嘛。那他说整个地球都是靠这件事去现在是靠那个供电这样的嘛。那这条题都没有提 及。是啊，他都有出现过那间能源公司的名字。 哦，即又是这些啦。 是啊，即唯一是这样的啫，其实真的是这样这么少的拉楞的啫。 即后面可能刚刚影到有这个 Boost Wing 那个公司咁又话又话关事咁样。 即你的车个招牌写着这个药洗过咁呢啲咁嘅嘢囉其实是。 嗯。所以冇关啦，其实。 其实真係冇关啦，你。 咁最冇关呢就一时呢个城市就好似好未来㗎，即係哇飞晒车呀，啲巴士都係飞。咁但有时就唔知咩佢啲车即係佢都个车样都唔係正常，但呢佢喺地面行㗎喎。咁点解你有啲车係飞有啲车係行嘅呢？ 係囉。 唔会㗎嘛。唔会㗎。咁就係佢有时有啲场景呢就用实际嘅车即係整啲即係整啲真車起喎，嗰架即係換咗個殼咁去做嘅。咁而佢啲景呢又唔係好未來嘅，佢啲屋都係好舊式嘅啫。咁只係啲好舊式嘅屋入面有啲好先進嘅儀器。咁但係佢平時影嗰啲出面嗰啲即係後面嗰啲 CCK 嗰啲就好未來嘅，都好唔急嘅。 係。你就係懷疑，因為大家都係 Netflix 嘛，你就係懷疑佢會唔會攞咗個碳變嗰啲片段剪鬼咗落去就算 了。咁唔係嘅，佢 key 落啦，仲少係剪落就未至於，係啦 ，key 落個底度就好大機會啦，係啦。 因為大家 Netflix 啊，反正 都冇乜所謂啦，係啦係啦，可能或者同阿 Blade Runner 嗰邊攞兩個 shot 咁都得嘅，其實 係啊係啊 係啊， 唔係因為以前咧啲唔同公司嘅科幻片都會租借嗰啲唔同嘅道具噶。 嗯， 咁所以有时咧片段呢啲嘢咧都有机会噶，其实冇问题噶，你俾钱就买得噶啦，咩所谓啫？系咯，你中意 你话咩啦？嗰阵时嗰只机械人啊，你都话佢唔同戏都攞咗嚟用啦。 系机械人哦，你讲嗰只黑色嘅 lobby 啊？ 系啊系啦， 嗰个就纯粹道具啦，系啦，即系等于你中国超人入边用翻个如来神掌定边套嘢嗰个景啊嘛，个骷髅头咁嗰个景咯，即系嗰啲即系道具共用啫，嗰啲叫做。但系你话片段咧就有嘅，其实咧最初嗰时嗰套嗰度咩咧杀嗰度咩，即系杀手几多话嗰叫做光头佬有条红胎嗰叫咩？ 47 系嘛 ？Hitman 系啦， 旧嗰套 啊。即是不是啱啱即是早年嗰套都舊啲㗎嘛。係。係啦。嗰套呢一開場呢佢個回憶咪喺度有啲光頭細路嘅喺度追嘅。喺度追嘅。嗰段其實成係係電視劇啊，嗰個叫咩話，嗰個叫做死人唔記得叫 咩。咩多。 Dark Angel。是不是 Dark Angel。 是不是Dark Angel。 尖士 金啊，尖士金啊，輪監製。即係即係 Jessica Album。即係彈出嚟嗰套，其實佢直情就攞咗佢嗰個開場，直情係嗰個開場嚟㗎 喎。 即係都係女仔嚟㗎，即係話當然一個光頭嘅細路仔，你話男人女就得啦，佢又冇唔知佢男人女啊，咪先剃咗頭，大佬。咁細好細個㗎嘛，點知佢其實係男仔女仔，即係其實嗰個片段呢就係Jessica Album 嚟㗎嘛，裏面即係話係佢細個嚟㗎嘛。咁你竟然嗰個殺手47用返同一個片段，唔係直情同一個開頭啊，用咗。 系， 系放翻上去啊，系啊，咁都得噶，讲咪俾钱啫嘛，咁都唔得啫， 俾钱就得啦， 系咯，你俾钱中意开头用郭咸成都得，你唔介意，系咯，有埋蝙蝠 logo 成日，咦，点解会咁？冇乜原因，cut 漏咗，本来想 cut 走嘅，系你中意啊，即系你俾钱咯，嗰啲 footage 啫嘛，你可以买嘅，咁有时可能唔想做嗰段特技啊，或者嗰段特技已经唔。其實可能好普通嘅，可能有啲某一啲街景咁嘅啫。其實呢有時佢哋啊，啲遠景影一影個城市咧，喺個航拍一段咧，其實好多都係買翻嚟嘅。 哦，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啊，其實好多都係買翻嚟嘅，唔係佢專登拍，因為冇需要嘅。即係其實你再拍都係咁嘅啫，係咪？冇需要嘅。既然有人拍咗，咁就靚靚仔仔，咁咪攞嚟用咯。即係俾錢嘅，唔係話偷嘅，俾曬錢嘅。 咁佢其實 哦，即係好似你買嗰啲 stock photo 一樣啫，其實 冇錯，同 stock photo 一樣。不過電影真係奇怪啊，因為如果電影你成段戲咁樣買就奇怪啦。 好啦，你要夾個 係啦， 又要夾環， 係啦，所以冇錯啦。所以你話純粹買一買個影個城市呢下嘢，反而就反而好正常嘅，係啊，相對係啊。如果成段戲都咁樣可以咁買啦，咁你影一影個城市就好即係好正常啫，係咪？系咯，即系或者影影个未来城市咁都系咁，佢可能觉得都系咁啦，系咪？你都系有啲好嗰啲高楼大厦、霓虹光管，跟住飞天车噶啦，咁样系咯。系，咁所以你话呢啲 咁啊，呢度真系好似 Play Winner 啦，呢一 好似啦。咁不过佢系咪真系？我又觉得唔系嘅。咁佢应该自己做过嘅。 吓，讲笑啫，应该系做过。 因为佢后屘佢哋真系有人搭嗰架咁嘅巴士咁样嘅，你见到系有影落嚟，有翻嗰啲人出场嘅，就唔系话。唔係話即係買咗條片嚟嘅，的確佢係有做過。咁但係個問題係，其實同成個故事冇關啊，即係個故事嘅 關 係，故事劇情咧係完全冇科幻嘅關係嘅。咁你搭巴士嗰陣係架正常巴士定係一個未來巴士，冇影響嘅。係啦， 咁你成個故事係冇科幻元素擺落去嘅。 冇錯，喺故事裏面冇啊。嗱，咁有可能有啲聽眾就話啦，又係你自己話可以拍啲咩拉醒哥2086，點同咧？你嗰啲警匪片或者戰爭片咧，雖然咁都係捉賊都係打仗，但你個打嘅過程，可能你用嘅槍啊，你用嗰個科技啊，或者你嗰個追蹤嗰、那個，可能都有啲分別㗎，係咪？ 係， 都可能都要牽涉到用咗啲先進啲嘅儀器啊，或者佢用咗個新啲嘅方法去追蹤到佢，唔係係咪？可能都有分別㗎嘛。咁你會唔會你顯示到啊？最少雖然我估計可能就都係捉賊嘅啫，咁但係你會顯示到 involve 到一啲即係未來啲嘅嘢咯，有機會係。 嗯， 總有啲嘅，就算打仗都係嘅，總有啲 嘅。 係啊，你話未來戰爭咁你飛出嚟架飛機都唔會係而家嗰架啦，係咪啊？咁可能射分鐘，就算你唔係射雷射光，咁但係可能你啲武器都有啲分別。咁起碼你會 show 到有啲分別呢，或者你嗰個打法可能都有少少分別啦。咁但係呢個係完全冇囉，你只係一件即係失蹤人口咁嘅一個案件。咁我以為查落去呀，唔通嗰個女係複製人定咩？都唔係。但會唔會個細路女其實唔係個女其實佢複製人呢？咁你可以係咁㗎。係 啊。 都唔係，佢只不過真係離咗婚咁，大家爭個女嘅撫養權。喂，大佬啊，咁呢度你同上次大塊田係咪一樣啫？咁你啊大塊田嗰個古仔都可以扮美女噶咯，即係嗰個我講佢話個女死咗，跟住話要報仇嗰個咧。 啊！你擺未來做又話， 係啊，擺未來都得㗎。 咁樣㗎嘛， 唔係即係如果你一啲都冇分別就唔可以咯。你總要有啲分別嘅。系咯，或者你个题材要探讨啲，系咪个题材要探讨啲同科幻有关嘅嘢啊？ 系啦系啦， 佢冇啊，佢完全冇啊，佢就算有探讨嘅嘢，都系探讨翻普通正常人嘅嘢啫。咁点解要摆喺未来发生咧？冇，佢冇需要嘅，其实冇需要嘅，吓。咁只不过佢夹硬咁摆咗未来发生，咁佢就系科幻片。咁我唔系好得呢样嘢，系。咁点解我哋话同 H 一齐讲？点解可以同 H 一齐讲？因為今集啱好 H 流咧就得意啦，平時 H 流咧明明係即係叫做現代㗎，你都覺得佢講嘅故仔係咪？ 係啊， 佢講嗰個故事係幾時咪幾時咯？即係舊嗰啲咪嗰時咯，而家咪而家咯。咁但係好奇怪啦，今集佢哋竟然咧，好似你覺得佢哋身處咗一個近未來世界多啲嘅，因為佢哋出現嘅嘢咧係我哋而家應該未有嘅。嗱，首先咧就有一間即係好即係完全自動化嘅機械人餐廳。即機械人到呢佢上菜嗱你點菜就冇嘢啦喺台面篤機咁點而家都有嘅。咁就係份嘢直情喺張台度咁咁樣走出嚟都冇唔會啩。你都有個機械人托過嚟呀係都佢都唔使喎。就喺個台度已經會咁伸過好似一個你對搭飛機嗰啲咁嘅餐盤出嚟咁已經喺曬度啦啲嘢咁。咁跟住埋單呢佢就直接喺個台面度呢原來有個籃去插張信用卡即係冇完全唔經人手嘅。係呀。咁跟住喂佢覺得碟嘢有啲問題啦即係可能佢叫咗嗰個出嚟整咗就好醜樣即係個大鼻魚有條。我都唔記得呢條大鼻魚喺邊度出現過係唔係呢條第一次出現㗎其實喺網上不嬲都有呢個幅相㗎。係。 係 呀我真係唔記得係到底係咪以前啲出頭出過啊。你 MIB 出過其實喺網上 係咪 Man in Black 嗰條啊？ 係咪咧？ 總之嗰個樣好大個鼻嘅，個好似係啦。咁啊 ，Fosbender 仲專登鍾個頭埋蝦，好似我咧咁樣對佢 selfie 嘅。咁佢嗰個當然係玩嘢咧，個大鼻魚就咁。但係即係佢話唔即想去投訴啊，做咩咁樣？咁點知入到去個廚房咧？原來裏面做嘢都冇人嘅，都係機械嚟嘅。咁其實啲機械喺度將啲魚運嚟運去啊，咁跟住有個啲機械臂喺度切緊魚生啊，咁咯，咁樣咯， 係咯， 係咯， 就係咁嘅啫。 即係佢係日本料理嚟嘅嗰間壽司嚟嘅嚇，咁但係佢好得意咧，啲人入到啲機械望住佢喎，即係佢啲鏡頭即係擰過嚟，好似望住佢感覺，好笑嘅。 但係冇有眼望嘅， 冇啲鏡頭咯。 上佢哋望，只不過啲燈啊咁樣。 系啦，即系总之红色嘅嗰啲就你当嗰啲就好似即系代表眼咁啦吓，会另外望住，咁佢行翻出佢哋又继续做嘢咁，咁总之佢系咁玩，咁玩完之后咧，仲有 Scully 又搭车搭啲警员咧，系一个自动嘅的士喎，即系无人驾驶嘅，嗱，呢个一定冇啦，即系意思你而家唔会有一啲无人驾驶嘅车喺个市面上运作紧噶嘛，仲要系的士公司咁。暂时我谂都未有啊，嗱，咁就好明显呢个唔系现实啦，系一个近未来世界嚟嘅。如果系咁， 系， 咁啊 ，Scully 屋企啊，仲劲啦，即系有电脑管家嘅，即系佢要控制晒成间屋所有嘅嘢嘅，系啦，即系佢识得自己咩买咩用晒佢识买啊，咁即系个温度咩咁佢识自己开嗰、那个，佢唔系开 heat 喎，佢系开个火炉之类咁嘅嘢， 系。 咁佢仲可以控制得好仔細喎，即係例如佢可以熄開完個火爐，就係熄咗個火啊，咁啊漏煤氣， 漏煤氣係啦， 係啊，咁你點樣做到漏煤氣呢一下嘅咧？嗱，我講你個爐頭，你有自動系統，你整著佢唔出奇，但係佢冇任何一樣嘢可以吹熄個火噶嘛？ 係，佢冇曬，突然之間冇曬火， 係啦，唔會噶嘛，即係你點著咗咪點著咗咯，係啊，點解佢可以吹熄個火？佢有咩吹？唔知。即系唔得嘅，你根本冇呢个 function 噶嘛，系啊，咁唔知佢点做到嘅。总之佢控制到所有嘅嘢，咁亦都有好多装嘅吓。咁总之你觉得哇，嗰、那个世界应该就唔系我哋呢个现代咯，应该起码都即系可能过多十年八年啦，就唔出奇嘅，有机会嘅，系啊系啊。咁佢竟然咧呢一集 X-Files 咧就反而去讲翻 AI 啊，到底对我哋嚟讲系一个。真係覺得佢哋好安心交俾佢啊，將個未來世界所有嘅嘢，定係其實咁樣係好危險嘅咧？ 唉，佢就係講呢個主題。 佢就講呢個主題。 怪今集嘅拍法其實好奇怪，即係成集、 哦就是、 你佢冇講過佢哋兩個係 agent 嚟嘅。 係冇提過，係係啊，冇 F 咩 X file 咩 MFBI 都冇講過，冇錯。 乜都冇講過。 係兩個人啫，做乜話兩個人啫？ 對白啊！ 你可以換咗佢哋做一個普通人都得嘅，即係唔係佢哋演都得嘅呢個盤黑鏡啊嘛！阿芬芬話其實 我話佢哋就佢哋兩個去咗黑鏡世界，即係過咗隔離片廠，佢哋兩個 係換咗兩個唔係佢哋出演亦可以嚇， 係同埋對白嘅少啊！我諗加埋只要 冇乜 個二十句都成問題啊！即係唔講對白都得嘅。 哦，佢對白有，但係佢嗌佢做 Scully 同佢嗌做 Melda。 係啦。同埋成套戲啊，我當45分鐘啦，有44分鐘咧，都係得佢哋兩個嘅啫。 係咁乜咁少咩？好似唔止係嘛？ 咁樣 係啊， 好似全套戲都係得佢兩個，除咗第二朝佢哋終於翻返去間有人食早餐嘅一間茶餐廳啦、啊、之外，全套就冇第三個出現過嘅。 冇噶啦，係啦。咁係啦。即係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嚟 X file 你做到十幾廿年啦，做咗十一季， 唔似 X file 㗎，今集唔似 X file 㗎。 佢竟然都仲夠膽試新嘅，呢樣我覺得好好嘅，即係呢樣新到冇其他劇集會咁樣嘅，其實 冇錯。甚至我都唔怕㗎啦，因為都最後一季㗎啦，都完咗。 同埋你會發覺佢哋兩個演員嗰個默契咧。系已经唔需要任何言语啊， 唔需要， 只要一个眼神都唔使，就一个小动作嘅，已经可以沟通噶啦。其实 同埋同观众沟通噶嘛， 好好睇。 唔系就系佢哋沟通，同观众沟通，观众系明佢做乜嘅，系啊， 好 犀利。 好似你会觉得可能好闷啦， 系啊，唔闷嘅。 今集真系好好睇嘅，我觉得系。即系我觉得我呢一季嚟讲啊。我係好鍾意呢一集嘅。 呢集佢就好奇怪嘅，佢係玩real time 嘅，今次呢集。即係佢好似喺成件事係成晚咁去 跟住佢兩個咁樣去做落去嘅，都冇跳過嘅個時間，你覺得係？ 即係可能係兩三個鐘頭裡面嚟，一個鐘。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由夜晚到第二朝咁。係咯，當然佢濃縮咗啦，但係佢係一路去嘅，即係冇話哦跳跌。平時你查件案啊，好快都第二日啊過啊啲時間咁噶嘛。有鏡頭，佢冇嘅，幾乎就係追住兩個咁直落咁一晚嘅事咁。係。係咯。咁最好笑，最尾佢點解決呢個事件嘅咧？ 系啦，原来佢哋点解会遇到咁多呢啲不如意？即系譬如Melda 又会有啲无人机去攻击佢啊，Gary 又会搭的士，嗰个的士又开快车啊，又衰咗唔知去边咧？原来就系佢哋喺嗰日本寿司店嗰度食嘢咧，攞俾贴士，嗰个 AI 咧就系要追佢攞贴士，就要追到咁嘅样啦，系到最尾佢。終於俾翻10%，即係加一就係啦。 最近最少嗰個佢揀咗，佢有加二十嘅，加三十都有啊。 佢10%就搞掂啦。 跟住佢啲走曬，嗰啲機人就係。 所以其實你話係好，其實我啊覺得好現實嘅呢樣嘢。 唔係呢樣嘢好笑，佢做但係其實好恐怖嘅。 其實幾驚嘅其實，因為佢開頭咧，佢喺個片頭嗰度就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喺2016年。3月23日咧，就有一間大嘅公司就擺咗一個人工智能喺個 Twitter 度，設定佢哋咧一個19歲嘅少女，咁我又想試驗一下啊呢、這個少女收尾會變成點咧？即係由得佢一個Twitter 嗰度同人溝通啊， 係 啊，會變成點咧？點知佢到最尾咧，竟然係會變成一個衰人。即係會講啲偏激嘅言論啊，一啲種族嘅歧視嘅， 係俾人教壞曬。 係啦，咁開頭我以為呢個就梗係假嘢啦，梗係 X file 作出嚟，點知原來唔係嘅。 哦，唔係係真嘅。 阿微軟即係阿 Microsoft 咧，真係喺2016年3月23日啊，真係有一個呢一個嘢擺咗喺 Twitter 嘅，仲有個名叫 Tay， 應該叫 Tay T-A-Y 嘅，因為個英文叫做。都是設定成為一個19歲少女，都是在一日裡面，因為她都是變成變壞的 AI 呢，就一日裡面24小時一出去鏟了的，將這個人工智能其實這件事是真事來的，在這裡是她就擺了下去玩，將她玩了一個故事，將她 最奇怪就是後面那個故事跟他開頭講這件事完全沒有關係，沒有，我以為當然是扔到的，扔到沒有，沒扔到 這個少女啦， 是啊，我以為那個東西當然 是沒有，是 比喻來的，是啦，即原來又不是，即現在已經講 AI 叛變不是一個想像啊， 即真的會發生的， 是啦，就告訴你，其實現在在你身邊其實已經發生了，是 是 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其實好好大嘅反思嚟嘅，唔係講個虛嘅故事俾你聽，係一個 咁你對比喺喵，對比喺喵，佢又話一個未來世界又乜又乜又科幻片，但係佢冇任何信息傳遞咗出嚟嘅，即係喺個科幻片裏面，佢冇呢個任何講俾你聽啊！呢個就係科幻世界啦，有啲乜嘢你要注意啦，有啲咩科幻嘅，即係未來科學有啲咩唔好，完全冇講過嘅，根本係一個。好普通嘅故事啊，咁我覺得係嘥咗呢個未來設定啦，佢反而係。 佢都冇設定啊，佢純粹擺落去咋嘛。 係囉，就變咗都唔係運用咗嗰個科幻設定。 即係你可以愛回家發生喺未來㗎。係 喎係喎。係 囉。 得㗎其實。 都得㗎，冇關係㗎喎。 咁我就真係好浪費咗呢個設定囉，其實。 即係馬撞你返工搭啲車會飛咁咋嘛，但冇影響㗎喎，對個故仔。係啦。 冇影響㗎，都係 都係咁㗎啫，都係律師樓，都係咁㗎啫，係啊，係啊，係 啦， 又唔會翻到去原來朱維敏係機械人又冇㗎喎。 嗯，咁就真係好嘥咯，同埋真係好悶咯，成個故事，即係你就算你唔用呢個科幻設定啦，你個故事都可以寫得好啲㗎嘛，好似個故事真係悶。 佢完全冇設定啊，佢成個故事係同個未來係冇關係嘅。 甩開曬嘢， 佢只係 take place 喺一個未來嘅世界。 嗯 嗯。咁但係你其實你發生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世界都得嘅。 嗯。 個故事就係發生喺中國人嘅社會同西人嘅社會定日本人社會，亦都冇分別嘅。 冇分別啊。 係啦，即係後邊嗰個社會性同個時代性咧係冇影響嘅，即係呢個其實一個任何時代、任何背景都發生得嘅一個故事啫。咁點解要當科幻片咧？咁佢只不過擺咗喺個未來咁就係科幻片。咁、 哦、 我覺得你個古仔裏面一啲啲同個嗰樣嘢有關嘢都冇嘅時候就唔算囉。 係係咯，咁。 点解佢？我哋听我哋咁讲嘅，因为套嘢梗系拍得好渣啦。 咁又唔系，佢又好靓嘅。 拍得好鬼靓嘅， 系。 同埋啲演员都劲嘅，即系可能我哋有矮侠嗰个演员做， 系啊，矮侠梗系你以为做主角啊，系嘛？ 或者出两镜啦，就算系，因为佢贵啊，大明 星。 我点知由头到尾都喺度嘅？ 问矮侠就唔系个男主角，我矮侠系做咩咧？ 但系都由头到尾一个黑市医生。 系啦。 哦，嗰个系佢嚟。 即其实系杀咗个老婆。想留翻个女嗰个就系，即系嗰个胡须嗰个就系 矮侠。就墨西哥佬嗰个矮侠嚟噶啦。 系啊系啊。 咁另外做男主角， 分分嗰边啲声好似有啲差少少，可唔可以睇有冇？ 哦，咁嘅，我注意翻先。好 ，OK。咁另外做男主角嗰个又唔系 low body 嚟嘅，原来就系上次做泰山嗰个嚟嘅。 做边个？泰山啊？ 系 啊系啊。 哦，唔怪得咁鬼高大啊！原来泰山。 上次做泰山大只好多，呢度就瘦好多。 系呢度瘦翻好多，不过唔知佢又有着衫嘅，因为平时呢度就 系咯， 就冇剥衫嘅好似啊。 冇明星做，佢又唔系冇明星做啊咁样。 咁佢都讲佢好好打嘅，即系虽然佢系一个 bartender， 但系好似啲人唔够佢打噶。如果佢发起恶势啊， 可能高大大。 佢高大啦，系咯，佢高过晒其他人嘅，你见佢都系 啊，套嘢又唔系拍得渣。 唔渣唔渣噶，但系唔好睇咯。 个故事就失望啦，系啦。 系啊，唔知点解会拍一个咁嘅故事，一个好，即系其实呢个故事我算啦，我当你话唔好拍未来啊，就当现代发生啦，都唔冇咩特别， 都冇趣嘅个故事。 系啊，都冇趣，问题就系咁啦，系啦，都冇趣嘅，系即系简单讲咪有条友唔见咗女朋友，曾经讲过就搵咯，咁结果后屘发觉去咗边，哦咁原来已经死咗，死点解我俾个前夫杀咗，因为争个女咯，讲完。 讲完 系啊， 系吓就系咁啦， 系咯，即系 TVB 咁都唔未至于咁啦，系嘛？ 系咯， 上次阿大块田嗰个悬疑好多， 吓佢呢个连一啲 即系最少个女明明27岁扮17岁已经够晒悬疑啦，系咪？系咯，又竟然又唔知点样同阿郑嘉颖明明唔识咁又即系系咯？唔系喎，真系喎，你上次嗰度起码嗰个地完全都唔识噶嘛，话撞面咗好多次，但系都系唔识噶嘛， 系。 即我都仲觉得系即嗱嗰、那个只系讲嘅现实咁样嘅设定啫、有啲绑票案系咪咁啊金刚咁唔打唔撞咁咁一班完全唔相识人点样愣得埋一齐唔系我都尚算觉得佢玩得有趣㗎喎、喺嗰度即系一套咁嘅电视剧嚟计啦吓无线嘅啫嘛大佬咁人哋都画到一啲即系点样另一件好普通嘅案件，又唔係啲咩大案，點樣令到呢件事變成有趣咧？咁人哋就喺啲人物關係度着手咯，係咪？咁啊，三條線好似又大攬都扯唔埋，咁但係點解最後又會楞上？咁都係有趣㗎，呢件事係咪？咁點解佢呢套戲係冇任何嘢會令你有趣？而最冇趣係乜咧？就係佢個主題啦，就係喵。咁喵咁大家叫雅咁解啦，其實係咁邊位雅？原來就係個男主角。哇死咯！个男主角咧哑到咩程度咧？哑到连心声都冇噶喎。 系。 咁你大佬你睇《忘形水》啊，即系《Shape of Water》，所以个女主角系哑。喂，开场佢都有啲旁白嗰啲嘢，咁其实佢自己嚟噶嘛，佢只个心声嚟噶嘛，系啊。前后都有啊，个心声系嘛，中间都有少少啊。喂，都突然间发梦唱歌啊，即系佢未至于由头哑到尾嘛，因为观众可以听到佢心声噶嘛。喂，呢、這个佢真系哑到咧，系冇喎，冇任何心声都冇嘅，系啊，即系由头到尾咧，我哋冇办法知道佢谂紧乜嘢嘅，即系观众。但佢又唔系点做手语嘅喎，最弊。 系啊系啊系啊， 冇 乜嘢 基本上， 冇呢啲嘢啊。 系啦，咁你忘形水啊，有时我哋虽然我哋都唔识睇，但系，但系佢，你见佢啲手语又好似，虽然我哋唔识睇手语，但系。你又见佢好似表达到啲乜嘢，同埋有时对方会识睇，佢会讲翻出嚟㗎嘛。 嗯。 係呀，咁我哋即都大概知佢表达嘅乜嘢，佢唔系冇语言啦，佢唔用个口讲嘢，但佢唔系冇语言。而呢度呢我淨觉得佢剥夺咗语言啦，正心呢副。即语言包括手语，即冇佢冇表达嘅个男主角，嘩咁样。咦咁比如下次试下拍一套叫龙同埋盲同埋哑嘅戏咁得唔得呀咁咪会点？冇咪睇影咗黑色。 系啊， 系啊，即黑炮咯。 瞓嘅一种。 咪即睇黑炮咁个 feel 就黑晒咁，得唔得？即我拍个超级英雄，佢唔系净系盲嘅，佢系哑同埋聋嘅加埋，咁就拍佢嘅世界由佢内心讲嘅， 咁就黑色嘅咯，得唔得？呢个点就冇声黑色咁，系呢个戏院都做紧嘅，佢原来我做紧嘅 ，OK， 哦，咁冇声嘅，唔系即系佢聋嘅，哦，冇嘢睇，开盲嘅，咁样系充分表现出一个聋聋盲聋哑嘅人嘅内心世界。哇！呢个应该攞金像奖啦，系咪？嗯， 攞硬啦， 系佢仲要其实系一个黑人，同埋佢系基嘅，系咩？ 哦 唔係你話咩都得㗎，啲人睇唔到畫面㗎嘛。 嗯。 係咪應該攞啦呢套係咪咁你大佬啊、我大佬我作為觀眾真係悶到。但呢套我真係認同呀真係悶呀我呢套真係唔敢介紹人睇呀大佬。 冇錯。 係呢真係唔敢呀真係唔敢呀。 真係狂賭之冤、你攞幾多個媽出嚟呢金鋪擺落去落住呢 晒冷 是咯唔跟是吧晒冷晒冷你反而 你冻晒冷我 对面晒冷 我梗唔跟啦我落拍都唔落啊呢铺拍都唔落啊唔玩我金铺唔好玩小铺唔得嘅咩我铺一定要玩嘅咩我一定要落完我拍子至拍子我直情成铺拍子唔得㗎你咪你三个自己玩啦唔得嘅咩我可以唔玩住㗎得唔得先我唔玩一鋪可以呀嘛呢鋪真係可以唔好玩呀真係唔敢介紹人呀因為暫時睇過嘅人都係都講粗口㗎都仲係。 我未見過有好評呀呢度真係。 係呀即係真係同返滅境比滅境有佢自己一班 fans 嘅。 嗯。 嗯就算睇完呢套電影版都仲有人覺得好咪喎佢好奇怪喎佢高分喎呢套滅境。 係。 係 呀唔知點解㗎係呀即係我好難我講多次一滅境我唔敢話差我覺得佢比較慢同埋即係你講娛樂性就一定唔得㗎即係可能佢嗰個即係佢講起碼佢係有嘢講佢真係有怪嘢㗎嘛。 嗯。 佢唔係講搵女㗎嘛大佬係咪佢係有好怪嘅一件事㗎嘛咁你問題就係你對嗰件事有乜嘢自己嘅解釋同埋你認為佢講緊係乜啫咁可能就係因為大家眾說紛紛而得出唔同嘅嘢可能就係有趣咗呢樣嘢咁大家咪去討論啦我覺得佢其實咁喎咁樣咁咪過即係如果你有一個正常討論氣氛呢係容許大家有得出唔同結論嘅因為其實套戲都係 open 㗎嘛你可以有唔同嘅諗法嘅。咁可能呢樣嘢係有趣我見到佢哋睇完啲人呢係傾好多係傾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咁但係呢一套喵就唔係啦。 呢度就係冇得討論 呀。Oh, no, 我一暫時見過真係零大頭睇完即係我點解呢個導演會拍啲咁嘅戲即係跌眼鏡跌到係呀。 一地都係。 個個好期待嘩呢度佢嘅新作但係點解係咁咁有啲人就話啦其實呢個係會係 Lexus 造成嘅一個現象呢就係。係 啦。 係啦。但因為佢有避險港嘅時候呢咁大家就好安心去拍一啲呢完全需要有市場嘅作品。 嗯。 嗯。但咁本來好㗎喎如果你喺香港 好啦 喺香港呢你可以為我理鬼呀有冇人入場呀咁我可以大講我嘅一啲理念啊或者追夢啊或者係你理我係咪或者我可能喂我講某一個好偏嘅一種運動嘅即係好偏嘅一種運動可能係講棒球啊即係喺香港嚟講好偏嘅一種運動㗎嘛但係日本同美國係正流行咁不過講真香港你就算踢足球都係一個好偏嘅運動嚟 嘅 係啦即係如果你好正經咁踢咁拍啊唔係拍足球小將嘅大佬哇你真係拍返當年南華對精工係咪嘩咩戲呀係咪其實應該值得拍啦點解唔值得拍 呢 點解唔值得拍呢係當年嘅港隊呀唔值得拍係咪係咪幾威呀但係咪當年係咪係咪譚詠麟嘅老豆都係係咪係咪 係 咪 都係踢波係咪 係咪即上面我細路仔睇緊原來嗰個譚詠麟係咪係咪你可以咁拍㗎嘛咁冇喎呢都叫另類喎。死唔死呀係咪你講咩六七暴動禁你添啊大佬。 係。 如果你香港即係有啲咁嘅空間 ,level 空間呢咁我諗好多人出嚟拍呢啲呀。 係呀。 係咪或者十年係咪十年變咗個黑鏡咁嘅電視劇係咪 貴貴整咗十年真係，想像下仲有啲咩十年可以拍啊嘛？嗱，咁香港應該係咁啊，拍啲即叫做平時唔敢拍，或者唔敢拍都唔一定係咩政治嘅，可能係啲動漫啲題材都係 啦， 其實唔偏㗎，喺第二啲地方呢啲主流嚟㗎。 系 香港就偏啫，即甚至你夠膽拍呢個變身超人都演係啦，咁你而家都未敢啦，就算有網絡電視，咁可能你話到時香港都有得咁避險咧，就哦咁啊夠膽有人拍蒙面超人之類咁啲嘢啦嚇，冇所謂啦，反正衰咗都係賣俾佢嘅啫，佢又照單嚇、都俾翻五蚊你同你買佢嘅，佢都係啦，係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最弊就係外國就係佢哋哇一有個咁嘅避險咧，哇佢哋拍埋啲嘢係哇。即系舐舐嘢喎，点解会拍啲咁嘢嘅？即系佢觉得人会 O K， 唔系同埋应该拍得几怪嘅喎呢套嘢。 咁系啊，呢套唔平。 你试系咁乱 咁 抌落去。 咁你高级 feel 都唔系平噶，如果咁讲。 系啊。 系咯。系啊，咁嗱，佢呢套咧就话系 Netflix 嘅。嘅叫咩 ？original 係嘛？咁我就唔知道個分別同你話 Coverfield 係臨上畫前一腳就賣俾 Netflix 有咩唔同啦？咁但係我覺得都係導演賣橋嘅啫，只不過係可能佢由頭到尾就未諗過，即係唔係諗住喺戲院做嘅，一開始已經諗住 Netflix 係咁嘅啫。我諗最大嘅分別都係咁，但係都唔代表佢開套爛片㗎。咁同埋呢一個劇本乜佢哋冇去睇過先至決定開唔開嘅咩？我唔知喎、啊。即大家都覺得好疑惑嘅喎。咁你嚇咁呢個劇本想咩發生喺未來啊？ 係咯， 係咯，冇啊。咁呢套點科幻片法咧？唔同埋點好睇法咧？就真係悶到你，真係悶到你飛起啊！呢度真係。是啊、即大家試下睇下啦，係啦呢套喵就，所以我都話要對比套 H-File 一齊講就話，喂一套只不過 H-File 其中一集啫，人哋都竟然會即整個 setting 係一個近未來，但人哋係玩緊想講呢、這個即係 AI 呢個科技發展落去係咪？ 同埋個成本好明顯差好遠啦、啊，兩套戲兩套嘢。 哦，咁 H-File 嗰個就好低啦，相對 低到真係香港， 我可能低過平時一集 H-File 啊。 係啊。絕對低過係， 個的士只不過裝咗個大 mon 喺個乘客位，咁有個哈哈笑同佢講嘢啫嘛。 係啊， 係啊， 係咪網線都做到啦， 真係嗰啲歡樂今宵啲短劇都做到啊！呢啲筆跡 上次網線都做到啦， 係咯、啊，有魚添啊！嗰、那個筆跡 有魚 有揼添啊！其實 係手機成人都做到， 係 即係好低啊！比起總之比起平時一集 S 更加。就更加低成本嘅，其實嚇佢點解最貴係整咗嗰間餐廳啊？ 係啦， 係即係揾搭咗啲台，咁啲台式自己新啲嘢出嚟。咁我相信其實係後邊個工作人員㧬佢出嚟嘅啫，實質你估真係自動嘅咩？即係數氣啫。 就算自動都唔係好貴啫。 其實430轉多機嗰啲景嚟嘅啫，係啦。 系， 跟住整咁佢都好多架遥控中嘅，整咗咁就系都有咁就。 嗰啲系空出嚟嘅啫，其实应该都系。 系。 哦，咁你要租都唔系啩？ 一架半架啦，嗰度咁多架就梗系电脑 key 有电脑嘅，有电脑特技嘅，就由一架整好多架啊嘛，系咯。咁就好平嘅，系啦，真系香港都拍到嘅。咁但系人哋咧就講出咗一個 AI 嚇，咁佢同埋中間有段睇到個手機有段新聞嘅，咁誒唔即係有段嘢啦。咁佢話係啊 Tesla 老闆即係個其中句嘢嘛。咁佢就話係其實 AI 對而家人類嘅威脅係大過北韓咁樣，佢咁寫噶嘛。係啊，佢仲專登咁整句咁樣。係啊。個諷刺下呢樣嘢嘛，咁同埋你話開頭嗰段話嗰個 AI 俾人 delete， 佢其實最尾講嘛，話如果因為佢話其實喺人度學翻嚟噶嘛，嗰個態度，佢話如果你唔好咁教育啲 AI， 下一個俾人 delete 嘅可能唔係個 AI 係我哋啊嘛，係人類啊嘛，人類被 delete 啊嘛，咁其實佢成個劇咪就好貫徹咪講咗呢個信息俾大家聽，咁等你自己去反省下。 講到喎。 即係你要反省一下咧，你個過程啊，以為喂就係好期望第時嘅世界係咁，你咁但係係咪好咧？即係當你行入間餐廳，完全不經人手，係咪好咧？乜嘢都不經人手，你到時有咩出咗咩問題，你點樣控制翻佢係控制唔到啊嘛？咁呢樣嘢 佢喺中間打電話去，即係想查卡數嗰度，已經即係打去嗰度，佢已經即係視頻一次，就係我哋一成日打電話去任何地方都係乜嘢請按一字，咩請按二字，類似咁嘅嘢。佢就唔係咁嘅，佢係叫佢留言。咁其實一樣嘅啫。咁總之你都係揾唔到個人聽嘅。 嗯。 咁其實你點樣真正去解決你想解決嗰個問題呢？如果你一字、二字、三字都唔係嗰樣嘢嘅話，咁其實你唔好話呢個係未來喎，其實而家我哋係面對緊。 係。 係呀，即係佢講嗰樣嘢好似未來，但係其實已經發生緊嘅問題呀，屬於。係呀。咁大家覺得邊一個先係一個科幻嘅故事 呢？係，咁X-Files 好明顯係高班好多啦，已經 係咪？ 係啦， 以今集嚟對比係啦， 以今集嚟對比啦， 喵就根本就唔可以講係一個科幻故事咯。 嗯， 係啦，純粹只係發生喺人世界嘅一件普通嘅事。咁喵講完啦，係咪？有冇啊？有冇嘢補充啊？ 即 係咁喵，我哋真係唔知有咩講嘅，真係我哋都喵咗。 今日同到劇有一樣嗰個名啊，真係喵曬。 系啊，唔系同埋你或者讲补多一样就系话你写古仔，你要讲嗰个人系盲又好，跛又好，即系系好嘅手都，其实你一定系要同个古仔即系有关嘅，你噶嘛？ 系、哎，你梗系有你咁样设定得，你梗系有用，你先咁设定噶。 系啊，嗱呢种忘形水，佢系一个哑妹，佢都唔够胆套戏叫做哑啦，系咪？佢反而都冇叫哑，咁你呢套劇情個戲名都叫做啞喎，咁梗係好緊要㗎啦，啞係咪？係。竟然冇關係，佢係咪啞一啲關係都冇。咁忘形水唔係無端端講佢啞㗎嘛，係因為佢係就係、是、因為佢自己係啞，就被當俾人哋當成佢即係同人唔同呀、啊、即係個怪呀、啊、咁樣覺得佢。咁就因為亦都因為啞佢冇語言，所以佢亦都係同另一隻冇語言嘅即係嗰隻咁樣半魚人溝通到㗎嘛。係啊，咁所以好有關係嘅，啞喺忘形水入面好重要，係咪？咁你其他嗰啲係更加啦，係咪？嗰啲海盜作版嘅咩嗰啲，咁我點解佢係單眼同跛腳或者跛手，其實就唔重要嘅。咁你唔會解釋㗎喎、哦。咁佢跛手咪跛手囉，佢單眼咪單眼囉，你唔使解返點解下羅古單眼㗎，係咪？即係其實佢有嘅，咁但係有呢係通常個故事已經發展到呢個人物好即係都有返定嘅名氣啦，咁佢就咪嘗試俾返個前傳你咁囉。咁但係如果你有一個新嘅故仔，喂，咁咪單咪單眼囉，點解要解釋啫？點解要解釋啫？ 點解要咁樣 做？咁佢海盜身為一個海盜咁，佢咪單眼囉，咁咪算囉，造型嚟咋嘛，咁個個都要解釋。咁你哥布拉呀、啊、都係後尾先講返佢點斷手嘅啫，會唔會第一集解釋俾人做咩隻手裝魔幻槍，唔好講㗎。咁你直到係咁嘅哥布拉都延續到啊！你先停一集解釋翻，我、哦、原來佢俾水之人斬咗嘅，咁即都係作翻佢噶啦嚇。當然即係你初初都唔知水之人咁受歡迎啦，你都係見佢受歡迎先變咗佢宿敵啫。如果唔係，可能一集就冇咗噶啦，當係咪？咁我咁樣叫你宿敵化咗啦，咁咪話佢原來以前都係因為佢斬咗隻手，所以咁樣。咁原來水之人亦都俾佢即係俾佢打死咗，咁所以佢先改造成為水之人。咁即係。即係嗰啲後尾作翻落去嘅一啲前事嚟嘅啫嘛，咁你都要個角色啊、嗯、去翻咁上下受歡迎，你先會作啦、啊。咁呢度喂，呢度做咩好出名啊？呢、這個人，呢、這個人物，呢、這個故仔，未咁你使乜開頭就講佢細個點樣遇到個意外，跟住就俾個船就整傷咗個喉嚨咁，跟住就但係其實佢嗰時就做咗手術都應該係可以冇事，但係個媽又因為唔知信啲乜嘢，即係啲保守嘅係啦，唔知嗰啲猶太定乜鬼嗰啲咧，佢又唔係猶太嘅，即係佢係嗰啲即係總之啲保守嘅一啲教派啦嚇。 係 嗱，咁就話原來做手術本身係違反佢哋啲教義嘅喎，佢講嚇，咁所以佢就冇幫到佢水做手術，所以佢就自此就啞咗啦咁樣。咦，咁我咁样，咁系咪应该后屘系同佢呢个教派啊，或者佢呢啲好有关系啊？ 宗教有关系， 都冇关系。咁你交代咁多， 咁又未提嘅，系咯？ 咁你设定佢哑做咩？咁做咩啫？咁佢系识讲嘢定唔识讲嘢，又唔重要嘅。咁如果你唔想嗰个角色咁多嘢讲，你咪话系一个好沉默寡言嘅人咪得咯。都唔使話佢係啞嘅， 唔需要其實真係乜邊。 即係其實阿 Watchman 入面有面譜俠都唔係點講嘢嘅。係 啊， 係咯。咁有啲 Bruce Willis 有某啲角色佢都係唔係點講嘢嘅，佢咪成日一講嘢咪講粗口咯。一係又唔講嘢咯。咁佢都唔需要話佢係啞㗎。咁佢主要佢唔係好善言語咁啫嘛。咁有咩問題咧？ 系咯，咁或者阿 Gru 咁佢都冇讲嘢噶，咪佢讲嘢咪 Gru 咁咯，都得噶。佢唔系哑喎，佢唔系哑噶，佢净系识讲 Gru 啫嘛。啊，佢都识讲 I am Gru 嘅，都识讲 I am 嘅。系咁做咩嘢？我唔明啊，就系、是、吓，即系你个设定系有原因至摆落去噶。 嗯， 系啊，系啊， 嗯。 系啊，唔系无端端佢系跛手，无端端佢系单眼嘅，吓，就算系都好，唔会解释嘅，系啊，你可能佢单眼同跛手系符合翻佢海盗嘅身份 ，OK fine， 咁即系铁钩船长咪铁钩咯，咁当然咁佢有解释话佢系俾只鳄鱼咬，但其实你都唔系一开始讲噶嘛，唔会一开场就讲佢俾鳄鱼咬嚟去解释噶嘛，你唔会噶。咁你点解呢个要咁重点去讲佢点解会系哑呢样嘢？哇！咁啊，黄盈水佢都冇讲点解佢系哑啦，佢都冇讲佢块条颈嗰三横嘢系点样嚟啦。 嗯， 系咪啊？即系我系唔明啊， 即系唔会咁样嘅设定啊，无端端做乜嘢？ 第一就唔会咁设定，即系冇需要之下唔会设定一个人残，即系有伤残嘅。 嗯， 你一定系有原因嘅 ，OK， 即系例如好似Almost Human 系咪嗰度叫做，即系有个黑人拍档，但原来 系 机械人咯。咁佢点解个主角有只脚系唔知？就其实佢就 系 好想表达，就系呢个主角其实佢唔中意呢啲高科技，唔中意机械人。咁但系好可惜，佢自己就因为跛咗只脚，佢就要装咗一只机械脚。咁佢表达佢同呢种机械嘅唔协调。但佢就慢慢就隨住啲雜數咧，就係佢初由唔協調、唔信任、唔想用之下，即係後屘咧，佢就發覺原來都幾好用嘅，跟住都開始咧信任嗰個機械人拍檔，即係佢慢慢去接受。 就佢個拍檔 啦。喂，咁唔係冇關係，有關嘅。佢 好大關係， 成係同佢呢個心態、心境嘅轉變好大關係。咁你先會設定佢係裝嗰隻耳機嘅啫嘛？如果唔係做咩啫？即係好人好者，你做乜講佢裝耳機啫？係嘛？ 嗯， 因為有關係咯。咁你唔係亂作㗎嘛呢啲嘢係咪唔係隨便咁個主角就係有某種傷殘咁你一定係同個故事有關係 嘅。係啦冇錯。 係啦。咁仲要你點解仲要解釋佢你裝咗嘢啫但唔需要解釋佢點解要裝㗎嘛都。係咪咁佢仲要解釋埋點解佢係啞咁有冇必要你可以天生係啞都得㗎。 唉。 都得㗎喎。 個意外又有啲乜嘢有啲咩。 咩咁重要係呀。咁佢後咪話嗰個人幫佢做手術整返去可以講嘢。咁就算佢唔係裝個乜鬼嘢電子儀器裏到睇下咁你求其話幫佢做個手術都可能可以即係整返嘅。都冇都同科幻無關。咁咁多無關嘅嘢擺落去咁啊即係係咪連個古仔都唔識寫呢你成覺得係咪即係。 嗯。 我唔知呀我唔知呀我唔知道。咁但係呢個古仔係咪導演自己寫 嘩你咁你就算我當唔係你寫咁你係一個導演你都識分析㗎其實係。 我唔知呀即係以往嗰兩個戲係咪佢自己寫嘅呢 嗱我睇返幕後呢呢一個喵嘅古仔呢係佢寫嘅。即係佢係編劇嚟嘅。 係囉即係之前好似都係佢自己寫㗎係咪呢嗰兩個。即係 Source Code 同 Moon。 Source Code 就唔係佢寫嘅，威塔唔係佢， 都唔係佢寫嘅 ，OK。 係啦，威塔唔係佢嘅，咁 Moon 咧，咁 Moon 咧就等等 ，Moon 咧就係佢嘅 ，Sorry 係佢。 哦，咁 Moon 都好好啊，寫得。 係啊，咁你危機解碼，咁嗰條橋扭得咁靚，咁可能就真係唔係好關事啦。咁但係你 Moon。你條橋都靚仔㗎。 好好啊 ，Moon 好啊。 咁係佢喎。 即危機解。馬呢就 commercial 啲寫得咁但官呢就我覺得其實寫都寫得好即係佢唔 commercial 啫寫都寫得好嘅 橋都好嘅 都好嘅係呀係呀就唔知佢絕對係即係佢絕對好識得點樣去拍一個即係冇乜錢嘅時候點樣去即係喺好 limit 嘅情況之下拍到一套好戲啊唔通又係同阿肥佬一樣又係一有錢就唔識拍嘅 係囉 咁同埋而家都唔係好有咋喎我都冇話俾個我都冇俾個復仇者你拍啦咁其實只不過即係由啲逼一人或者幾人一景幾人幾景嘅細細作去返一個 regular 啲咋嘛我已經反而會搞唔到。 數埋主要角色都係得四五個啫其實。 係呀係囉點解會處理到咁嘅呢 咁啦。 喔、我真係諗唔明啦係啦。 拋曬頭。 係啦即係。是啊唔好明白是真係唔好明白是 系咯，即系又系去到有钱就唔识拍嘅，真系你见到有好多个都系咁，真系。 唉，有钱就 系有钱就唔识搞啊，系。 唉，系啊，成日都系咁。 系又唔系好大，系咯，未至于大拍。嗯都冇冇咁算啦，咁又咁下次咪又做翻啲一人或者即系几人， 哦，可能好翻啲啦，又可能会好翻啲都。 会唔会其实佢呢啲似啲舞台剧嘅咧？佢即系写开嗰啲系。 咁又我睇翻呢个导演，佢又唔系好有舞台剧嘅背景。 因为头先嗰两套咧，你都可以话系似舞台剧嘅嗰个桥段，系因为佢唔使好多人咁，好似几个人喺度讲嘢咁，就已经可以做晒呢啲，其实系似舞台剧噶嘛，即系等于阿 Coverfield 咁，上次第二集咁嗰个十号咩？末世加十号咁，其实呢啲系舞台剧嚟噶嘛，你或者 Cube 啊，即系呢个方心方方呢啲系舞台剧嚟噶嘛，即系科幻嘅舞台剧啊嘛，佢又唔系呢个背景， 因为佢拍嘅第一套戏咧，即系影像作品咧，就系拍佢老豆嘅演唱会嘅系。 哦，咁呢个又好唔同啦，呢个就叫做 系， 即系音乐纪录咁啦，系啦系啦， 即系影像上面 嘅多年 嘅影像作品嘅 video 咁样，咁佢跟住第一部电影就已经系 Moon 啦，咁佢就冇乜舞台嘅，其实讲佢个背景就系啦， 有时天才就系咁噶啦，可能会系咯。 第一次就用晒啦， 咁又唔系，即系可能佢嗰个发挥系会好奇特嘅。 唉，希望佢即系有下个 project 嘅，就希望好啲啦。 哦，难啲啦，真系系咯。 唉，咁嘅评论就真系难啲啊。 系啊， 真系。 因为你今次都系问 Netflix 啫嘛，都系 Netflix 俾钱噶。你再搵即系电影即系嗰啲资金咧，而家唔易啊。 再难搵啲。 即系佢应该系搵唔到电影嗰啲资金先搵 Netflix 啫。我谂佢原先都系想开部系戏噶。 应该系，应该系。 你话呢部戏系咪不值不足？我又唔觉得，应该唔至于啊。 未至于，其实不值我谂都够嘅，其实都够。 系啊，咁同埋你 做啊，起码 你讲系咩人造人咩嗰啲系讲嘅啫，其实冇乜嘢话拍唔到出嚟嘅，系咯。即系如果 Moon 都拍到出嚟，系咪？ 嗯。 咁有咩话唔得咧？又唔系叫你即系要啲好，其实反而又冇话要啲劲特技嘛，因为佢就系唔使。嗱啲好勁嘅特技㗎嘛啲古仔。唔係呢個先係佢嘅強項咩咁我就奇怪呀即係點解會發揮唔到呢今次係。我係諗唔明 嘅。 我係諗唔明嘅。都有乜嘢限制咗佢呢咁即係到底呢個又同 Netflix 有咩關係呢呢一、這個即係拍成咁同 Netflix 有咩關係。 咁你已經係編劇都係自己啦已經。 係呀都應該控制曬㗎啦。 咁系咯，你又唔系话改编咩？ 即系 Netflix 系咪俾得十蚊你咧？咁样又唔都唔 系 噶。 你好明显呢个制作系 都唔系十蚊到啊！ 可以话系一个好大嘅电影，但系都足够啊。其实 即系绝对唔会系 Robert 仔啊！即系上次咧 ，Robert 仔孟加拉嗰套咧，十蚊兜嗰度啊，系嗰套咁真系我都睇得出佢系真系好 cheap 噶嘛，系咪？ 咁佢呢个起码都系一个电影制作啊！你睇个画面 系啊系啊，都似翻到即系叫做。唔平啲点制作囉。 啊、 但我觉得佢已经高过 Moon 嗰啲。 係啊都高过一定高过 Moon。你话危机解码高唔高过我唔敢讲。 係啊。 但 Moon 就一定高过㗎啦係。 係囉。咁照计冇理由拍唔到㗎。咁到底係乜嘢限制到要拍一个咁普通嘅故事呢係囉。 係囉。点解要写个咁嘅故仔呢佢自己。咁就。 系啦，同埋佢哋个未来世界咧，系冇嘢唔同噶。最奇怪就同我哋，你去到个酒吧，明明有啲女机械人喺度跳紧钢管舞嘅， 系 啊，你见到有啲系女机械人，但嗰女机械人冇人理佢噶，佢当佢系招牌嘅啫。咁佢有啲真人喺度又喺度跳嘅，咁啲真人啲嗰啲鸡咧就有人理嘅，咁其实咁就点咧？咁即系嗰个世界啲机械人其实系冇用噶。唔会话有啲人造人鸡咁又冇，嗰啲系普通人嚟嘅，真系人嘅。咁你即系加插啲未来景色上去啫嘛？如果系咁， 嗯， 系咯，唔知啊，算啦，唉，我觉得唔好啊，我都冇嘢讲，系，都我都瞄咗啦，大佬，我睇完都系，系，咁睇下大家睇下吓，或者飞睇下，睇下睇下睇下睇下有咩意见啊，或者会唔会你睇得出一啲我哋睇唔出嘅嘢啊？ 嗯，系咯，可以分享翻俾我哋睇都得嘅。你觉得有啲 冇错啊？其实呢套系好嘢嚟噶，咁点解咧？咁你讲翻俾佢听啦。 真系有啲好处都唔明嘅。 系咯，我哋啊漏咗啦，可能系啦，系啦，睇唔到。 咁你可以讲翻俾我哋听，系啦。 冇错、嗯。好啦，咁好啦，咁啊 ，X File 就仲有几多集完？ 应该就仲有两集吧，好似系。 哦，咁你都预翻有一集系总结翻佢同个， 仲有三集， 佢个仔 应该去到第十集，系啊，仲有三集， 嗯，好， 咁就睇埋啦， 应该完啦， 三月廿一号就系最后一集啦。 咁、如果 Scully 真系如佢讲话唔会再翻嚟，就即系 Scully 应该唔会再拍， 真系好，应该大结局啊，真系。 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 Scully 唔可以少咁一个嘅，即系阿 Fox Mulder 啊 ，Scully 系缺一不可咁。咁今季亦唔见佢啊，再有提携翻上一季嗰两个新人出嚟，叫做当徒弟仔咁样去玩，都冇出过场咁。 应该冇晒。 似乎佢哋已经放弃咗想即系继续延续 X-Files 呢样嘢嘅一个计划啦。 嗯 嗯，咁今集咪尽地一煲咁就算啦。睇嚟试 多啲新嘢咯，所以可以。 因为都冇所谓啦嘛，系即系 尽试咯啲嘢系咯， 即系都冇所谓，因为都冇后续啦，系咪？就算衰又点啫，系嘛？即系 系 咯，系咯，唉，咁啊好可惜啊！即系一个 I P 咁又终结， 又冇咗，系啦。 不过即系你话夹硬熟女，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未必有兴趣噶啦。你话嗰两个后生仔女系咪？嗰两个咁你 不如拍个开个另外一部戏，一个电视剧啦。 咁又唔得啊！即系呢个大家都知道，其实 F 档案已经算系喺 X 档案之后啊。最叫做成功嘅一個科幻劇㗎啦，係啦，咁都冇啦，都亦都延續唔到啦，係啊，係啊，咁係咯，咁所以大家都睇下仲有啲咩啊，係咯，即係其實一滲到黑鏡咁，大家都話係美國化咗之後都係 都覺得差咗啦， 跌咗窩咁樣，係啦，咁我都仲 OK 嘅，我都覺得仲係咯，即係都起碼好睇過唔少，即係真係電影。即係嗰啲嘅故事啦，最少係咪？ 咁啊，佢都仲有橋，係啦。 都仲有啲橋，係啦。 係啦，嗯。 嗯，係啦，咁啊。 好。 係咯。 睇埋你三集啦，係咯，睇埋最後三集。 睇埋呢三集啦，係咯。 都珍惜佢啦，真係要。 都冇乜展望啊！我哋即係雖然今年好多，好似好多英雄片或者科幻片上，但係我自己係冇一套有期望嘅，唔敢啊，唔敢有期望啊。系啊，都系要唉睇过先讲啦，系咯。 睇过先知，因为啲导演都不断失手。 系咯，即系呢啲话都应该冇濑嘢啦啩，咁。